风五至六级，初时达到七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一级，能见到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Mini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啦。湾仔告示打道有路面工程，由晚上嘅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告示打道右转坚拿道天桥嘅支路暂时封闭，车辆可以改经维园道转向。另外，中环及湾仔绕道隧道都有保养工程，由凌晨十二点零一分至到听朝早嘅六点，东行去湾仔方向管道暂时封闭，到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上了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我就一早登记了啦。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的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整个嘅团队咧，全部都系视障人嚟嘅。 CIBS 节目制作人朱伟正。 咁我哋请咗视障嘅人啦，讲翻佢哋嘅经历。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Disability 以外，仍然有好多嘅 ability。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查询电话23312334。WhatsApp 6823-802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可以參加到善道會一個機構啦，支援到香港年輕人，可以令到佢哋重華增生啊，俾多啲機會佢哋，俾多啲鼓勵佢哋，俾多啲正能量佢哋咧，會好有成功感。Give better than receive 啊嘛，施予更加有福氣俾接受。咁所以即係喺呢方面，我都想出一份力咯。 其實坊間啦都有好多一啲非政府機構啊，又或者一啲嘅團體啊，都有提供面向青少年嘅服務噶。咁但係有啲乜嘢特別嘅機緣啊，令到你又真係咁支持或者認識到香港善道會 咧？咁呢個就一個真係好特別嘅機會啦。咁我就同阿 Joseph 姐律師咧就係朋友嚟嘅，佢介紹之下咧，我又認識咗善道會嘅 CEO Anthea。咁我一接触到 Anthea 呢，我就觉得佢係一个好有心嘅一位女性，亦都係一个好能干嘅女性。佢将咁多时间同心机同精神放咗喺善道会，再推呢个会去更进一步啦，为青少年度多啲桥，做多啲嘢，将来好多社会各界嘅人士去支持呢。即係我自己就覺得，雖然呢個唔係我嘅工作，但如果我可以用我嘅觀點啦，或者我身邊嘅朋友都可以知多啲關於善道會嘅事情啦，去支持到佢哋咧，係好有意思嘅一件事咯。 會唔會啦？嗱，作為一位我哋叫做咁事業型嘅女性啦，你係接觸已經好多唔同範疇嘅嘢啦，涉獵好多唔同嘅知識啦。但係原來有一啲嘢咧，係從善道會嘅服務或者接觸佢哋個會裏邊嘅一啲人咧，先至更加深層次去認識嘅啦 ，Catherine。 是啊，香港是一个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其实有一班年轻人是比较失落，他们可能那个出身不是那么幸福，那不是等于他们那个前途就没了。通过善道会呢，我是有机会接触到一班是想重获新生的年轻人， 你可以做少少嘢，可以改變到佢哋嘅一生，或者係令到佢哋有一個轉捩點嘅話咧，嗰樣嘢係比你用金錢去買或者係做其他嘢咧，係更加有意思。咁而家尤其是就係香港。我哋面对的就是要多些去原谅，多些去理解，多些去用怜悯之心，或者是有 empathy 去看看我们身边的人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 是啊，同理心很重要。 这件事非常重要。那变成如果你都接触到这班人的话，你知道是可以带来给他们，可能 through 一些 donation 是有些希望的，或者是 through 一些 activities 是他们可以参与的，或者甚至是跟他们沟通是给到鼓励的作用呢，是可能改变到他们生命的事。即这些东西绝对是应该多些人做咯。今年呢，我们转了我们的 logo， 代表了呢是一个新的里程碑。65周年呢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很多不同的社会人士呢都放了很多精神和时间呢是比善道会，令到我们的更新人士呢看到一个更好的未来。 好啦，多谢晒咧，就系阿梁家章女士 Catherine 啊，佢咧就系善道会65周年嘅其中一个主要赞助嚟嘅。 系咁啊，想了解多啲 talk show 啦，咁大家密切留意咧，就系逢星期日啦六点新闻后嘅《万千宠爱》，亦都唔该晒头先都听到佢把声嘅叶蕴仪啊。 好， 又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啦， 系啊， 精神啲， 系， 虽然好冻啊 ，yes sir， 系 真系好冻啊， 系啊，外面系22度啊，呢度应该十零度嘅啫。 喂，寻晚咧我冻到咧两头碌咧都瞓唔着啊，跟住咧就嗱一声爬起身咧，第一时间就系做一件事，就攞起个电话揿一揿天文台，究竟而家我身处嘅嗰一区， 即系打几号嘅而家？ 啊，唔系啊，揿个 app 啫嘛， 打几多？ 你咩笑咩啫？而家，诶，我哋以前系咁啊嘛， 唔系佢电话，天文台嗰个电话公司 啊，系嗰个1151啊嘛，系嘛， 1853啊之后好似转咗系嘛， 系啊，之前早几集嘅一哥有问题有问过嘅， 系1853， 好似系 第一代嘅咯。 第一代是撥輪電話打過去的，咁就係1151咁樣咯，我記得。 英文係咩啊？ 後嚟嚇英文。 英文係咩啊？個 1151啊？ 唔係啊，唔係啊，講英文啊， 1152。 咦，好 似53啊？ 唔係，好似52啊？ 係咩？ 係好似52啊？ 係 啊。跟住係，跟住轉咗1851噶嘛。跟住就變成1853，類似係咁樣啦，好似有少少印象。 以前好中意玩噶嘛，扮有電話。打啊嘛，自己 系 打一五一， 你仲 喂 系， 系啊喂系，系哦，好啊好啊， 哇劲啊，几开心啊！喂，咁我就嗱一声起身就揿着个 app 咧，咁就睇下，喂我身处嘅嗰区几多度啦，哇得18点几咋， 系 好冻啊，我觉得，我而家夜晚黑咧。好难瞓觉喎，瞓唔着啊！ 我想讲咧，即系呢个咧，我谂我每一年咧都接近喺手下流程嗰度会讲一次嘅，就系咧。即系咧，我呢几年咧就由于大家戴口罩，咁啊，所以咧你喺街外咧即系 touch 啦吓，即系能够染到其他病嘅机会就少咗，因为戴住口罩啦。咁但系咧，我以前咧曾经喺节目当中讲过啊，通常去到呢啲咁啊，即系秋冬交界咧，点解会病咧？十居其八九咧，就因为咧可能喺戏院出嚟啊。喺一啲食肆啊、商場啊，仲有巴士啊等等啦。咁香港嘅即係令人其中一個啊，即係令人救病嘅地方啊，就唔知咩事，啲冷氣係超凍嘅。咁即係令我，譬如我琴晚去睇戲咧，都係嘅，即係。我出去嗰陣，我帶件羽絨入去嘅。咁即係屋企人就問啦，使唔使咁誇張啊？哇！唉，你去完就知。咁結果個屋企人咪就喺側邊嗌凍咯，而我就穿住件羽絨啦。 嗱，呢個我好理解嘅。我亦都深有體會， 好痛，巴士先凍。 巴士咧好奇怪， 你睇多唔多人？ 係一屎屎嘅，係啦。巴士咧，佢好似係冇恆温系統噶嘛，係啦。但係戲院真係一個超級凍嘅地方， 全地球最凍嘅地方，好多餐廳都係。 唔明點解咁凍？其實好多外國人嚟到咧，會覺得好匪夷所思，同埋覺得咧好難適應啊。 冇錯啦，我哋要說好香港故事。 哦，係係。 我哋要說住香港啊，所以嘛。 熱情招待外賓。 咁凍仲唔係說住？ 咁應該唔使咁凍啦，係嘛？ 喂，熱情招待外賓，我就覺得咧要講翻少少呢個七攬嗰單嘢啦。嗰位南非嘅旅客咧， 佢臨尾好開心喎，佢。 係啊，我覺得其實咧，南總咧，其實做得好。 噶做呢件事，即系顺利翻佢。 弹性处理咯，显示到我哋。 唔系咁唔系，又唔系佢啊，真系转咗男嘅，系啦。咁但系即系转咗男马嘅， 即系补咗俾佢啊，系啊。 系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做呢啲嘢， 想话你搬龙门啊嘛， 唔系，唔关事，呢个系揽总咧，我觉得咧，佢系维护个大局。所以咧，佢就做翻呢一啲嘢，其實真係嘅個旅客咁，本來可能真係覺得好失落。咁而家你突然間，你唔好話俾佢招待佢啲咩地方，你淨係回翻水之前嗰兩張飛，咁其實已經好好多啦，係咪先？即係得以重視我嘛，你明唔明白啊？ 咪就係説好香港故事啊嘛， 好嘢， 係好啊， 好攬住 好嘢，做得好啊，係好啊。咁啊，開始今個星期嘅手下留情，我哋唔好講呢啲嘢啦。 好啊， 啊啲龍門嗰啲嘢啊， 係啊， 個個比賽唔同嘅， 冇錯 啊，攬球攬球龍門， 係啦， 啊足球龍門， 其實攬球真係唔係好知點打，我到而家都係 揾嗰啲 幾時會射龍。门其实唔知嘅喎， 你讲诶 feel 球嘛，哦，咁佢达阵一次之后先射嘅， 系一定可以射噶， 系啩？ 嗱，系咪咧？ 嗱，唔系，因为美式足球就系嘅， 美式足球系嘅， 吓，唔系美式足球，美式足球唔一定系啊，美式足球嗱达完阵之后系可以射 feel 球嘅，但系咧如果你唔能够攞到个达阵咧，如果你够僵同埋够近嘅话，你都可以挑战个 feel 球，即系射，即系我哋所谓 punk， 即系射嗰个波嘅， 射个 H 位啊嘛， 系啦，嗰个系啊，就有三分嘅。 我有睇《冲锋21》噶嘛，细个 系咪啊？ 我真系讲呢啲噶， 系美式足球漫画嚟嘅。 系啦，咁啊，今日咧，其实有一件事就想讲。其实咧，我琴日睇到呢单新闻，有少少戚戚然啊，即系一位嘅，即系同我哋嘅儿时嘅一个零食相关嘅创办人咧，佢就离开咗。咁讲紧嘅咧就系越，即系我临睇呢单新闻，我都唔知啊。嗰阵就系嗰个叫妈妈面嘅零食，佢嘅创办人咧原来系一个马来西亚嘅人嚟嘅。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报纸就知啦。咁佢就96岁就离开咗啦。咁啊，令我谂起，哇！我觉得嗱，即系呢一个面啊，其实系陪伴咗我几廿年嘅。即其中一款咧，我系由细个食到而家，我都系会偶然咧，都会即系过下瘾啦。即系同山楂饼异曲同工啊，对我嚟讲啊，嗱山楂饼系甜嘢啦，至于妈妈面咧，我就觉得咧系即系一种好划时代嘅產品，同埋咧，你耐唔耐就想食一次。 唔係，又或者咁講啦，其實咧，呢一個產物啊， 係啊， 之所以吸引人嘅地方就係咧，你覺唔覺得佢係冇敵人噶？基本上咧係所有人嗱，你有人會好瘋狂地中意，有人就都會食下，但其實冇人爭嘅喎，所以佢冇敵人嘅呢個產品。 就算佢唔會成包食，佢都話喂攞啲嚟啊咁樣。 即係你唔會係啦，冇錯啦，即係嗱呢個叫人哋攞啲嚟嗰啲咧，其實就因為自己唔買啫。 首先我哋要講講咧，探究一下食媽媽面或者嗰啲福建面嗰啲嘅衞生問題先啦。 係 嗱，我想問一下，通常 係唔會有衞生所可言嘅。 首先一哥，你通常會點食啊？ 碾碎先嘅， 跟住咧 碾碎之后先至打开个包装，然后攞包粉出嚟，然后就倒落啲粉，然后就熬咯， 系好啦， 熬 跟住咧 就 逐汁拿上嚟啊嘛， 理论上咧我就唔系逐汁 倒落个口度， 我就直接倒落个口嗰度。 嗱呢一个咧就最 喂整啲 最好买嘅， 唔系我最自私嘅食法，你真系将个口咧舐咗你啲口水喺度， 同埋因 为 一哥嗱一哥唔同啊，因为一哥咧即系你明唔明白佢自细咧。就即家境比較富裕啊，咁可以成包劈。我哋以前咧得到一包媽媽面咧，係又要係要儲零用錢啊，哎呀媽買啊，咁所以嗰包嘢咧，我係會慢慢食嘅，咁就唔會係倒落去，因為倒落去太快清曬啊嘛。好啦，咁啊，你點食啊？嗱，梁永強點食啊？ 不能將佢壓得太碎， 亦都不能，係冇錯，不能夠太碎，亦都不能夠太硬，同埋大大劈。 如果咧？你想要感受兩種嘅樂趣嘅話咧嚇，即係既有嗰啲咧可以碎咁樣揦起，然之後將你個頭咧就擱高望上天，跟住擘大個口擺落去嗰種，再加埋你可以一嚿攞起，然之後咧就黏啲嗰啲粉，然之後就咁擺落個口度，好似餅乾咁樣咬，係有兩種感受嘅，所以。有一啲你係要碎咗佢，有一啲你千祈唔好咁碎。 不能夠太碎。 咦，你真係好 enjoy 喎一個。 因為提起呢、這個媽媽面咧，即係喺小弟嗰個年代咧，已經算係比較廉價，用廉價呢啲。 不嬲都係㗎，係啦，以前係幾毫子一包 嘅。因為有對比啊，咩叫有對比咧？就係隔離有嗰、那個阿童星啊。 哦， 係啊， 童星係本身已經碎咗㗎啦嘛。 佢有後屘有出咗餅， 係咩有 圓圈啊嘛， 圓圈係啦，亦都有出闊條面咁樣嘅， 冇錯冇錯。 即系呢啲后尾先出，就系早期嘅，就系本身已经碎咗嘅。咁喺我印象当中，即系细个嘅时候咧， 明星嗰只咧系贵啲嘅，起码贵。我谂两至三倍， 系、哦、啊， 系啊，系 啊，来老嘢嘛， 系啦、啊，日本货咁样，大家都觉得、啊、好啦。咁啊喺呢个嘅学校嘅小食部咧，阿妈妈通常就三蚊嘅，隔篱嗰个咧就挨八蚊九蚊， 咁贵啊？ 咦，唔系、啊，我细个冇咁贵要， 几毫子啊？ 唔系，我真系大佢好多，唔系咁又唔系好似 计生到出啊嘛？ 可能系两蚊到咯， 你诶妈妈定系 妈妈一蚊嘅又可以， 系啊，明星嗰啲即系。系啦，明星嗰啲贵一倍度啦。 我妈妈已经去到三蚊。 但系其实明星嗰啲细包啲噶嘛， 嗰啲真系倒落去啦。 系啦，咁所以就睇你嗰排嗰个叫做手头富唔富裕啊，即系手头富松唔松啊？如果手头松就买明星，手头唔松嘅就买妈妈。咁但系咧，好多时阿爸妈或者阿嫲系会阻止你买呢啲面嘅。一觉得冇益， 系啦，有讲啊，你有冇睇过啊？当年啦，有个实验啊，话烧完得翻嚿蜡啊嘛，又讲呢啲啦。 咁冇益之外，有两只字嘅热气，系啦。咁所以咧，咁我哋又好想过嗰种咧食脆面嘅嗰个人咧，就系攞呢个屋字面嚟食咯。 系啊， 咁屋字面系点样？你 屋字面不嬲，我都系食开， 因为我屋企系唔俾食嗰啲脆面嘅，觉得热气。咁、所以咧，嗰啲屋面咧，我哋系点样咧？就系阿嫲去煮嘅时候咧，咁啊阿嫲话诶攞包屋面嚟晏昼煮个即食面俾你食咁样，咁我就会偷偷地打开咗个包装， 系， 然后咧就 呢一嚿。 拍一嚿先嘅，然后袋喺个裤袋，然后就俾个 袋裤袋， 起埋剩低个面饼 先。但系你咪冇咗嗰个粉咯？ 系啦， 嗱个问题就喺呢度啦。 哦， 有问题喺呢度啦。点解啊？因为妈妈面啊，对我嚟讲系比较受欢迎咧，即系比较易处理。第一咧。就係、是、其實你可以唔落粉，佢個面底都係鹹嘅。 即係同明星嗰只咧都係一樣。 明星再重口味啲。 係明星嗰只味係唔同嘅、 啊。明星即係童星啦嚇， 叫炒面味。 係啦，係啦，我曾經聽過有人講過，明星嗰啲點解會唔同味咧？同埋點解會貴啲咧？ 有味精啊嘛。 唔係，佢嗰啲啊係蠔油味嚟噶。有人咁樣講過，我唔知係咪啊？ 好啦，咁而至於阿福啊。其实你唔落包粉咧，系冇味嘅， 系冇味嘅， 冇错。咁所以嗰件事咧就难处理啦，尤其是咩咧偷食嘅时候，即系你上堂咧，其实你摆妈妈面喺个柜桶嗰度咧，你嗰种啊，即系嗰种叫变通啊，嗰个可塑性系比较高好多。嗱，你可以成排拍落去又得，然后咧你碎上又得。咁但系咧，因为你唔使好似阿福咁样要落一包粉啊嘛。因为你有包粉，你就自然有 shake shake 呢个动作啦，咁、一定会惊动到老师嘅。而妈妈咧就冇呢个过程，你可以唔落嗰包粉，其实佢都够味嘅，我觉得啊，即系落 系 shake shake 系由阿福 冇错，我觉得佢直情系抄， 好劲啊！ 我觉得佢直情系抄嘅。 以后我见到嗰啲 shake shake， 我唔谂起祖儿啦，我谂起阿福啦。 冇错，咁所以喺我嘅年代咧，就算你而家问我咧，我自己咧都系会觉得，妈妈系比较易，即系易处理啊， 系， 即系同埋我觉得会有瘾嘅，即系食完之后。 但系阿福嘅好处你知唔知系咩？阿福嘅好处就系你由头食到落尾，去到最尾你做咩舐个袋啊嘛？就系因为佢有嗰啲，佢有嗰啲粉喺度，好好味嘅。以前 我觉得我哋妈妈面有个小故事咧，就系嗰阵时有个同学仔咧，咁啊相对地家境富裕啦，每日都有一包嘅妈妈面， 咁开心啊！ 系啦，咁有一日我哋话喂，就系落一包粉咧。好似唔系好够，不如试下我哋储埋一个礼拜啲粉，咁然后就即系试下啦， 冲水嚟饮一啖。 好啦，咁然后我哋就成班同学仔，我记得小学嘅时候咧就。头嗰几日咧，因为妈妈面系可以唔使落粉都有啲味噶嘛， 冇错冇错， 觉得哦都 OK 啊，都 OK 啊，都唔差。 有冇人煮过嚟食噶？ 好似有同學仔試過嘅，咁我但唔記得咩名。 佢唔係放你煮嚟食， 佢唔係俾你煮嚟食嘅。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就頭嗰個星期咧就係齋食嗰面嘅啫。咁啊，終於儲埋咗六至七包咧，就成班同學仔好興奮，喂， 倒曬落去 嚟啦嚟啦， 真係識識喎。 係啦，就成班倒落，即係我諗用咗六至七包嗰啲味粉，就倒落一包面嗰度。哇！嗰包嘢啊，咸到一个位系，哇唔得！每个人食咗一啖之后咧，就即刻抌咗个包面咯。 哎呀，嘥咗啊！ 但系都十零个人分嘅，所以其实都食咗大半包噶都。 哦，咁系。 嗱，我哋最后要解救嘅就系呢个问题啦，就究竟啊，喂，攞啲嚟啊，呢件事啊，即系嗱，尤其是而家呢几年，大家经历过疫症之后。即系大家明唔明白嗰件事系几咁恐怖？ 当年啲嘢手指一样， 两只手指， 两只手指夹住啲嘢，喂攞整啲嘢嚟。 你一包当年一包谷面啊， 可能系成班同学仔瞓， 系啊， 三十几人一人攞啲嚟啊，然后咧嗱，因为佢会黐住喺只手度， 系， 咁你就少不免咧就 同埋你食嘅时候，你只手咧，唔系你个嘴嗰啲口水就会掂， 因为你有嗰个碎落去个口嗰下嘛，你一定会掂到，咁即系话咩咧？对方系。再喂攞啲嚟嘅时候 ，anchor 嘅时候，佢其实系带住咗佢嘅唾液， 系 再混落去你嗰包面嗰度咁， 系 咁，所以耐唔耐咧，你就会发现你去到底嗰堆嘢咧，其实系有啲粒嘅。 嗱，我话俾你听，其实如果你咧下下都用手嘅话咧， 真系好难， 已经系一个相当之有卫生常识嘅一种做法。 系 以前由于唉费事整污糟只手， 你咪倒嚟， 大家各自倒完你倒我 嘅。系 几劲啊！真系呢啲叫间接接吻啊！ 一个你揾到啲咩啊？ 同埋咧，仲有款零食面噶，我唔知道你细个有冇食过呢只啊？再平啲噶 面面面啊！ 系啊，再好细包好细包嘅， 系未见过呢、這个。 系啦，咁诶我谂佢系我谂呢啲一蚊两蚊叫面面面咁样咯，系啦。咁佢其实好似一条面仔，然后再行过，佢唔系 呢个真系未食过， 佢似系捞咗粉嘅妈妈面咁样咯。 呢啲咧。屋村舊屋村嘅士多應該都仲有得揾到啊！ 班班埋研究啊，喂，咪即係有一細物，有一細物都試下。 你啲同攞你啲面嚟食，請啲嚟有乜分別啊？但係咧，其實呢個係聯誼嚟㗎，我覺得 係 細個嘅聯誼嚟㗎。 你話如果我哋而家有一包喺度啊，我哋咪又係各圍攞啲嚟啊？ 係 有冇啫？而家 最多係倒落張紙巾度咯，咩啊？ 還記得為著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永久。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 陪着你， 记录我再奋斗。 明白痛苦世界没有尽头， 时钟的灯。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时空穿梭最好不过，时光机不要抛低我，可否重回青春里面再逗留，和佢世间一起合奏。 若有一天当你再回走， 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若美梦快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万岁，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 长夜也 如白昼， 照亮我将自由，年月每分每秒，直到以后。 时钟的灯要怎走过？ 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最后会结果， 时空穿梭最好不过， 世界杯啊，头先嗰啲啊面啊福啊嗰啲啱晒啦。仲有三个礼拜开波好似系嘛？ 20号、11月20号。 哇！咦，做两礼拜开波咯？啊、咦，我哋完全都仲未投入状态，点算啊？ 唔系，你记咗啲明星名先啦。 C 朗咯， 系啊， 梅西 咯， 好。好，Mirror 嘅 We Are All， 转头翻嚟咧，我哋。延續翻 We All 唔係，延續翻上個星期最後一集嘅大姐明訪問啦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法律周今日起一连五日在会展举行，有27位海外法律专家和学者获邀亲身来港出席，包括国际统一司法协会、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及日本和东盟成员国的专家学者。律政司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按现行机制，27人已经获得豁免于法律周期间受皇马限制，以利便他们出席活动，包括在私人包厢和指定场所饮食。这些指定活动对于国际法律交流有合理需要。律政司说，这批海外参与者抵港之后会获发蓝码临时疫苗通行证，他们进入活动场地之前需进行新冠测试以及遵循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如果测试呈阳性就不会被安排参加活动，直至从公共卫生角度被视为安全。前立场新闻涉嫌发布煽动文章，注册公司时任总编辑钟佩权和署任总编辑林兆彤同被控以一项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其中还押超过10个月的林兆彤获法庭批准保释候审。林兆彤傍晚6点多离开法院的时候被大批记者包围拍摄，他向在场的记者挥手，登上一部私家车然后离开。海关破获今年最大宗海路走私案件，在葵涌货柜码头一艘准备前往天津的远洋船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贵价食材、餐酒等，市值大约3亿元，一男一女被捕。海关说，走私分子改用舍近取远的走私方式，增加执法难度。又估计农历新年关系、内地对海味需求大等的因素，歹徒因此铤而走险。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一架私营航空营运的飞机坠湖，造成19人遇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有一名中国籍乘客在事故之中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已经启动应急处置工作，与伤者取得联系，表示慰问并提供积极协助。赵立坚说，中方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Luffy 北斗魔手边样最有 feel 先？ 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咸蛋超人，薯仔天神，看 我进化各自注释更飞轮，如果反弹时刻可能穿越角色，穿越更难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有好多虚拟手游动漫的角色出现在歌词当中，亦刺激了折骨啤很多的想象空间。他希望同样聆听的乐迷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开心纯粹的能量。作曲 Y 萧，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Y 萧 Edward Chen。 我们今天来练金觉得挺开心， 等找阿 Luffy 去公海富 上班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我在每个宇宙都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杂志式节目 《湾区传媒体》， 带你游览粤港澳大湾区，了解各地城市大小事。 全新环节《我在湾区看中国》， 透过在湾区生活的外籍人士的视角，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 他们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机遇呢？ 记得留意《湾区传媒体》，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日头硬做到依家轻松下，欢欢乐乐，笑笑谈谈，我哋齐齐陪伴你，手下留情之 EYT 风云系列，现在开始。 正所谓电视见到大白鲨，肯定睇到笑哈哈；开麦听到大姐明，呢铺肯定有排倾。手下留情，热烈欢迎林建明。 咁跟住就去咗一段對於阿大姐明嚟講就可能相對地就冇咁開心嘅日子啦。我哋就開始從報章啊或者一啲訪問就得知阿大姐明就有情緒上嘅唔開心啊，即係唔係咁舒服啦。咁就開展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喎。咁嗰段嘅日子你即係對於而家你望翻轉頭啦，即係都過咗一段長時間啦。你又睇翻轉頭係覺得點樣樣咧？ 睇翻轉頭啊，我覺得係上天有個使命俾我，咁無啦啦做咗喺竟然俾個報警官卜穿個頭都有嘅啫，都唔知點解， 好似真正嘅一個當頭棒喝咁 啊！你形容得真係好。咁樣然後跟住咧，咁就係、是、可能又加埋之前今日睇真啲嗰啲咁嘅即係。 储咗喺身体里面嘅， 储存咗喺度，唔为之。咁嗰一棒棒落嚟咧，咁跟住就系诱发出呢一个情绪病咯。 咁呢段日子都相当之长时间嘅。 系噶，咪直到现在。 但系你点 廿年 噶啦？ 冇啊，唔识嘅开头，第一年咪瞓足第一年啦，喺屋企。 系 咁咪不停谂住点死咯。系啊，有噶。咁咪后期好彩就系、是。曾志华咧介绍咗个临床心理学家俾我，咁啊，即一年后咯，瞓咗床，咁然后就去治疗咯，咁啊治疗咗，咁我好听话，知道原来嗰一年我唔知道自己做乜啊，瞓喺度乜都唔喐，人又唔要见，电话唔要听，我以为自己系咪之前做嘢太攰啊，咁啊而家系懒啊，觉得自己系懒，咁啊懒到咁嘅喂，喐一步都唔喐。涼又唔沖，幾日都唔沖涼，牙又唔刷，做乜鬼啊？望塊鏡，哇，成隻鬼咁，哦，真係唔知做乜嘢，覺得好冇用咯。咁但係後期原來我先知，原來我係病咗啦。個醫生即係個精神科醫生話俾我聽，我係病咗。過去一年，哦，原來我係病，我唔係懶啊。當時覺得自己懶到咁，好廢嘢，好冇用噶嘛。哦，原來我唔係，我只不過係病啫。咁佢話：，哎，有得醫嘅，會好嘅。哇！咁我梗係想揾翻我，唔係瞓喺度之前嗰個我啦。咁於是我就好積極，係一個好好嘅病人，聽曬醫生話食藥，做呢個叫做認知行為治療，雙管齊下，好快喎、啊，三個月就睇到起色咯、啊，肯出去見下人。又肯沖涼啊，肯喐咧，總之肯喐啦，即係咁樣。 唔知㗎，咁跟住見到人咪又同佢哋講下呢樣嘢咯。喂，原來我病咗啊，係有呢個病啊。其實當其時啲人都係唔認識， 嗯， 就喺度唉咩咩情緒病啊，你真係更年期啊嘛，你專登咁炸低。想氹你老公锡你多啲啫，系咪啊？你乜都有啦，个人唔好咁要求高啦，冇钻牛角尖啦咁。其实我乜都唔系，我都唔知佢哋讲乜。咁而咪当其时都未话完全好翻晒嘅，初步嘅啫。咁那个感觉都好得意嘅。譬如好似而家我同你一齐咁倾偈，我出去食饭咧接受嘅都唔多啦咁。你喺度讲紧嘢咧，我系觉得你哋冚唪好无聊啊！ 哦， 讲埋啲废话，成日想走啊，想走啊，咁嘅，哦，有呢啲感觉嘅，咁，哦，开头嗰时咁啊，慢慢再即系一路好翻好翻，咁又诶又唔同晒嘅，因为呢班人其实我成日以前系同佢哋一齐，唔知几咁开心噶嘛，同佢哋一齐，点解而家有呢个感觉嘅咧？咁样咯，即系有呢个情况，咁，好啦，咁啊面对咯，咪去治疗咯。 树向车旁两边飞，像昨天我已抛弃。曾经想过死，天将我留下了，地静悄悄，我已觉得丛林实地，愿我可重寻趣味。站到边缘回望时，视觉即刻奇幻。 治療嘅期間，咁啊認識多咗好多呢個情緒病嘅嘢啦。咁亦都我就去上一啲 course 啦，因為有時間啊嘛。咁有一個 course 咧就啟發咗我，我要做一啲回報翻俾佢哋嘅嘢，因為佢我上咗啲 course， 我好得益。咁佢話主要咧，即係佢哋都係冇任何資助嘅，都係要籌款嘅。咁我當時，我係咪可以做啲嘢籌款咧，俾佢哋咧？ 等多啲人受惠咧，可以上到呢個 course 啦，即係咁樣。咁但係你如果一做籌款，你一個人戇居居咁走出嚟，人哋唔會籌噶嘛。咁一定要搞個基金啦。咁就係全部係咁嘅出發，咁就於是就成立咗深層行動慈善基金。咁主力就係推廣俾多啲人認識。啊！就唔好有歧視，有啲人唔知咧，就以為你黐咗線、神經病。咁有啲人本身自己都唔知，譬如咧有一個曾經有一個咧去睇醫生啦，喺十二樓嘅，但係佢坐 lift 佢都要撳十五樓，然後響後樓梯行翻落嚟。 個原因係 怕俾人知啊！佢十二樓係精神科醫生啊嘛。 明。 即係有啲咁嘅事，即係自己同人哋都驚歧視呢樣嘢，唔認識喂，唔係我想啊，唔係我癲啊，係個腦有病啫嘛。你身體可以有病，點解個腦唔可以有病咧？咁主要係你個血清素個運行唔平均或者唔足夠，咁啊多方面去配合啊，去醫治啦，咁就 OK。咁同埋當時我遇到好多醫生啊，同埋你嗰啲義工啊，或者啲朋友係好好咯，教識我好多嘢咯。佢其實以前咧。冚唪唥都系覺得係精神病，其實唔係嘅，係有分精神又有精神病，重嘅嚇分裂嘅亦都有，但係情緒病係又有情緒病嗰 part 嘅。咁從而我哋不斷咁教育啊，去巡迴全港學校啊，去教育啊，咁又有事嘅人，我哋就揾同路人去分享啊，又揾專家去幫助啲屋企人或者病人啊，做一個中間嘅渠道啊。譬如如果你要去睇醫生，如果你冇錢，你排期去醫院，起碼等幾年。 係啊， 咁你死則啦。咁於是我哋做一個中間嘅橋梁。幫住你先，你排住期搞掂就 OK。咁或者我哋其實當其時都同咗一啲專科醫生合作咧，搞咗啲 course 咧，俾啲普通科家庭醫生去學識乜嘢叫情緒病，等佢哋亦都可以醫。因為咧專科係收得好貴。咁如果佢哋亦都可以做一個橋梁中。即系中途就唔收咁贵嘅， 舒缓一下， 舒缓一下都好啲。咁亦都好多医生出咗嚟，咁反而后期咧呢啲家庭医生咧睇情绪病嘅多过睇佢其他病， 系亦都因为我都记得嗰、那个即系叫做一个转捩点咧，就是、大家开始咦闻到浸除，就是原来。好多人都有呢個狀況，而好似阿大姐兵所講咧，其實大家唔知嘅，就要近排心情唔好啦，或者係諗唔開啦，你知大家一定講呢啲啦，睇開啲啦，咁就算噶嘛。咁原來特別喺呢個咁密集喺一個咁高壓嘅城市入邊，原來隱藏咗好多情緒病患者，而大家嗰陣時都未有一個 terms 啊。叫做情緒病添嘅，嗱我諗心情行動係好早期走出嚟，同大家去介紹情緒病啊，各方面唔同種類嘅情緒病啦，亦都俾大家開始真係慢慢，因為有心情行動，大家就開始係，好似阿大姐兵所講，大家要接納啦，要去包容，要去幫助。 我覺得呢一個好緊要，即係其實嗰個教育咧，唔係話俾你聽，哦，你而家面對呢個問題，你可能有呢個病，唔係咁簡單啊，而係要話埋俾嗰啲冇事嘅人聽。其实呢个社会里面是有呢一堆人，即系大家点样去相处，我觉得呢一个先就系最关键。 系啊，我哋好多谢李成教授咯，咁佢就系当其时好极力想推嘅，咁但系配合到我系病人嚟嘅，咁啱咁大家一齐嘅出嚟，跟住咧其实之后好多唔同嘅机构咧，慈善机构或者福利机构，就算政府啊马会都好咧，都。增加咗好多嘅推广同埋教育喺呢方面亦都好 support 我哋嘅。咁始终就係预防胜于治疗。係咪你预防你唔使睇病你唔使嘥医药唔使占咗嗰个医疗嘅嘢咁为社会为政府都得益啦即係咁解啦。咁同埋呢從而咧，就好多人咧就係唔怕承認自己情緒病，係 冇錯啊，係 啊，亦都好多，譬如喺韓國，我睇到好多新聞咧，有啲人自殺啊，佢都即係症狀係都唔怕俾人知啊，我死係因為呢樣嘢，反而佢就即係覺得冇辦法啦，呢個病嚟嘅，咁即係等於你心臟病突發死咗咁解啫嘛，冇辦法啫，咁同埋亦都接納咗咧，即係。可以与病共存，譬如直到今日咧，我未完全康复嘅，系99啦，我降啦，咁我都每日都仲要食一粒药仔嘅，咁样。如果譬如有时我真系唔系好掂嘅时候咧，我都会去见临床心理学家嘅，就接受一个短嘅3个月啊，或者系半年嘅 course， 咁真系调教到有帮助噶喎，你唔好唔信专家喎， 系。 喂，同埋最紧要就系揾到一个即系合适嘅方法去面对， 系啦， 就唔系匿埋，即系好似阿明姐所讲，瞓一年。啦， 跟住唔見人啦， 浪費曬啲時間、青春、金錢啊！真係 以前嗰個年代，大家唔係咁認知呢一樣嘢嘅時候，可能你出去瞓咯咁，因為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嘛。但係即係今日，當我哋收到咁多唔同嘅一啲過來人同你嘅分享，又或者有好多唔同嘅資訊話咗俾你聽，而你又 sense 到自己好似可能啊，會唔會有啲行歪咗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前人俾到你嘅一啲經驗分享嘅時候，其實你就應該自己行翻出嚟。 係啊，依渠道方面好多嘅，不過我都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俾一俾心情行動嗰個 hotline 大家，好嘛？其實冇所謂嘅，你隨時中意揾人傾啊，或者你唔明乜嘢去打去了解一下咁都得嘅，或者幫你約時間都得嘅。2301-2303，咁啊係我哋心情行動嘅熱線，係有專人接聽嘅。如果到時打唔通咧，你留話，咁有專人咧會打翻俾你嘅。即係大概呢個係其中一個渠道啦。 咁喺社交平台上面都可以揾到。 可以。你上我哋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嘢寫住心情行動慈善基金就揾到噶啦。 呢段路亦都又走咗，又過咗20年嘅時間。 係啊， 但係你望翻嗱，即係雖然咧冇人想病，我哋亦都唔應該用一個叫做慶幸自己有病。但係嗱，有陣時候所有事情都有一個得一個失啦。你呢20年 命運嘅安排， 呢、這個狀況，你而家你回望翻，俾到啲咩你咧？ 俾到啦，就係話生命咧同埋人都係。一切都是天有安排，冥冥中是有主宰的啦，不到你想点就点。好像当年做完体征啲，一切嘢就是哇好熟练啦，挥洒自如啦，可以讲是我主持的工作入面最成熟的阶段啦，如果有机会可以更好啦。咁就要你落停低落嚟喎，斩咗你喎，斩咗 代表作嚟㗎嘛，係咪？ 又要你做第二样嘢喎，呢个嘢真係我而家回想返呢，当其时我唔知点解可以做到，其实真係好困难㗎，成立一个心 慈善基金喎，搞嗰啲咩牌呀、90几呀嗰啲牌嘛。 你知唔知係我一个人自己寫晒成篇嘢咁样去申请㗎。 仲要你嗰时係病緊喎。 係呀、病緊呀，开头係我一个人。将写字台就搭单响人哋嘅医生嘅 office 开始嘅，点解会做到咧？咁后屘乒乒乓乓 真係我覺得唔係我做。 嗯， 根本是有神或者有天在度做紧呢样嘢，不过推我出嚟咁解。 你是要负责行出嚟嗰、那个？ 系咯，可能系咁做。 因为即系你其实而家谂翻，我觉得人生系好得意嘅，即系当初沙滩小姐啊嘛，你有冇谂过沙滩小姐会沦落嘅一个慈善基金？即系两件事好远嘅，你拣出去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就觉得哦咁得意嘅，你点都冇谂过，但系。就正正是今日的明姐就是、就是做了这些事情。 即是天意安排咯。那、我又有这样的能力咯。譬如我出钱我都出很多钱。那我出力那么很多东西很多朋友很多社会人士那么很关注。很简单好像我当时第一次开始呢我就去做啲活动筹款那么要。那我不识的那么找下找些玩具卖下啦义卖啦。看看咦蔡志明先生做玩具嘅，咁、我 call 佢啦，咁啊佢好好嘅接见我，我唔识嘅，咁我话冇啊，即系主要咧，我哋有咁样嘅理念，有件咁嘅事，咁就写你有冇唔要嘅玩具啦，咁捐俾我啦，佢哋系识嘢嘅啦，捐俾你，你做得几多钱啫？咁、银行户口都未开嘅，嗰间公司嗰、那个基金啊，即、我捐100万俾你啦，俾个基金啦，啊原来需要噶，即我其实我自己都捐咗100万出嚟噶啦，开头啊原来咁好啊，哦因为咧原来佢屋企咧都有一个情绪病患者嘅人，亦都系过咗身， 系 因为太唔知道，佢都觉得好无奈，竟然有人肯去做呢样嘢，咁佢咪 support 咯，好自然地 感同身受， 系天意推佢嘅，老实，我完全冇数。即是同佢即係讲解呀哀佢或者叫佢冇㗎。我只係话啊我咁样做呢件事你捐啲嘢啦咁捐啦。即刻开张票户口未开。好啦咁跟住冇几耐呢咁我就又系借个地方去又买嘢啦。咁好啦攞到啲玩具咁我要去买啦。啊搵个地方啦。咁黄室宝啦嗰度旺啦嘛。咁搵下刘联雄个秘书啦。啊好好啊又借一个角落头咁你去移买啦。咁嗰日。咁好多人啦好多人支持啦 ,Dudu 姐又嚟啦做咁好多记者好多成。咁刘生又行过唔知佢哋夹住你哋冇搞弯我个场啊定係点咁行过。啊你好你多謝借个场俾我哋。咁其实係咁冇任何要求其实我搵任何人都冇一个特别要求嘅。咁行过之后冇几耐我电话响。我捐200万俾你哋啦，俾基金啦咁。咁另外咧，我就成日即系做开嗰个旅游嘅节目，移民公司嗰个咧，其实都好多谢佢，因为当其时佢逼我要再拍，我先识得去求医 嘅。系 好啦，咁啊，当其时其实好似佢已经换咗第二个 代言人 噶啦，好似唔系我，但系佢知道我搞呢件事，佢都即刻话捐你要几多咁。咁我唔好意思我係咁50先啦咁。咁因为你咪之后仲继续搵佢嘛。咁咪捐50啊。即係唔係咁容易做到㗎你明唔明啊一路坚持到而家係就嚟20年啦。 命运常幻变高低难预算活着难预测天降雨天。常遇见，但若能落天，在面前逆境得以扭转。未了解怎么抱乐观心态，可参考半杯水的哲学，便会多。若失取决于看待杯装水半杯。在笑，静待若向光优美普照。未了解，怎么抱乐观心？ 邓小巧嘅半杯水啊，咁啊，大车兵嘅访问咧，仲有少少嘅，咁啊，即系究竟嚟紧佢又想点咧？有啲咩嘅谂法，有啲咩要求嘅话咧，阵间咧九点钟嘅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仲有大车兵啊！ 正系影响广东，同时一度广阔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very important if you want to sound natural. 如果大家想讲英文讲得自然少少呢，我哋呢个之前已经讲过嘅一个话题，咁我哋今日再讲得深入少少，就係呢一啲唔重要嘅字，我哋嘅所谓嘅 weak form。例如点样为之唔重要嘅字呢，即係意思上呢其实呢就冇乜嘅。但是呢 grammatically we have to put them there. 例如 is and always were, 例如 prepositions, connectives 之类的字。咁我俾个例子，今日我哋讲嘅呢 AT 呢个字 AT 我哋好多呢英文麻麻地呢，我哋可能会讲成 AT, okay? 正常呢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喺日常生活讲嘅时候呢，我哋嘅发音系只系呢好简单嘅，听住个 vowel 系OK， 越 hea 越好嘅，跟住后面嘅 T 音咧，我只需要咧将佢急停就得啦。听住，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阵间七点钟见你啦 ，OK， 我哋约你七点钟 ，I'll see you at seven， I'll see you at seven， 听一次咯 ，I'll see you at seven， 我哋就唔会读成咧 ，I'll see you at seven 咁样。咁听落去咧就太古怪啦，因为咧呢个字系个唔紧要嘅字，而佢嘅发音咧的确系好 hea 嘅，就可以啦。听住 ，I'll see you at seven， I'll see you at seven， 或 I'll see you at lunch， I'll see you at lunch， 阵间我哋食饭嘅时候再见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我哋 AT 嘅读法啦。OK， 下次继续讲多少少呢啲我哋所谓嘅 weak forms。非常紧要嘅，我哋想讲得流利，讲得自然咧，系一定要掌握到呢啲东西。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日头猛做到依家轻松下，欢欢乐乐，笑笑谈谈，我哋齐齐陪伴你。手下留情之 EYT 风云系列，现在开始。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大姐明林建明。 做你20年啦， 其实可能呢个就系大姐明嘅使命。 个天意安排，其实系个天想做，觉得香港呢样嘢不足，佢又有啲咁嘅安排， 就交咗喺你手上， 可能系咁啦，帮一帮咁解咯。 同埋，我觉得其实传媒都好配合。 嘅， 即系心情行动呢四个字，即系你一个慈善基金，你要令到佢响当当，又或者系令到佢喺别人嘅心里面留下印象咧，我觉得唔容易，因为天下间好多慈善基金。咁但系心情行动的确，即系譬如可能你一谂起一啲同情绪病有关嘅问题，我想揾人协助，咁会点样咧？心情行动系其中一个嘅选择咯，我觉得 嗱。咁样嘅开头即係真係我哋后期而家其实好多选择㗎啦，咁大家可以揾其他嘅唔紧要嘅。其实点解呢？因为呢我同啲记者倾讲或者好多人倾讲朋友，其实几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嘅屋企或者身边人其实就有呢啲问题。咁佢哋觉得係需要，咁所以佢哋就配合囉。 係呀，佢哋嗰阵都真係好帮得手㗎，其实我都好多 media 嘅朋友。 咁又过咗二十年啦，嗱而家我哋即係接返啱啱开始访问嗰阵呢，就见到一个好开心活泼嘅大姐明啦。而家你有咩所求呀？ 嘩，而家我真係无欲无求囉。同埋呢我而家係极力希望少少求呢，就係无牵无挂囉。门前无债主，家中无病人。就非常之好咯。 咁拍嘢呢？ 拍嘢就唔拍㗎啦，我而家纯粹係帮人㗎啫。譬如好似你今日咁，我帮下你哋囉。 哎呀，好鍾意大仔，好正 嚟㗎。好似电视有游戏节目要搵嘉宾，我唔需要㗎。又吓咪帮下你囉。即係我哋之前求人哀人我哋知嘅。 係。 我哋做吓邀请嘉宾 好惨㗎。 係呀。 太明白啦。咁冇所谓呀。 哎呀，多谢你。 即係其实係咁解嘅。而家啊你有咩演出咩成，其实我全部差唔多都系帮手。咁滞。我唔系一个职业嚟㗎啦。即係好似好简单，我同 Real TV, 即係叫做正式啲多啲演出，就同罗海鹏去做嗰、那个。 我 有睇。叫做林路去追星咁。 係。 咁嘻吓。根本唔需要做㗎，就因为罗海鹏佢需要做。咁我就配合佢帮一帮佢，等佢可以做到呢个节目。即其实係咁啫嘛，我而家冚唪唥都係咁㗎。 咁但係睇落都仲有啲演戏嘅细胞嘅。 但係我唔需要做啦，我觉得。係啦，唔需要，我有好多嘢做。 你冇所谓嘅铺人嗰啲你冇嘅。 冇啦，因为过咗啦，唔同嘅阶段做唔同嘅嘢。嗰、那个阶段已经过咗啦。 但你满意噶嗬？以前当你耕耘紧嘅嗰个时 冇得满唔满意？安排你系咁就你就咁走咯，冇乜所谓啊。反而而家我好忙，就系成日都做极都做唔到嘅，谂几年都就系我嘅所有嘅身后事啊，所有嘅安排啊，所有我啲身家财产啊，而家搞极都未搞得掂。哎呀好烦啊，呢样嘢困扰。 係啊，未系时机啊。 我就怀疑咦点解仲未死，系咪因为我未搞得掂呢？哎呀一搞掂可能就死得㗎啦。 又或者咁讲呢，其实喺大姐明嘅生命里面仲有好多其他嘅嘢要处理，你唔好諗埋啲咁嘅嘢。係啊，你有牌啊。 佢见到啊大姐明好精灵活泼㗎喎，即係容光焕发啦，同埋呢即係狀態係十足嘅，即係我哋頭先講咗都成兩個幾鐘啦， 係 啊，咁大姐明同埋佢好清晰嘅，即係嗱你前塵往事你又記得好清楚啦，內龍去脈你亦都記得好清楚，咁即係證明你成個人都仲係好健康啦，明姐。 O K 㗎，而家唔係話唔健康㗎 ，O K 㗎，係 啊，係啊，咁啊繼續去諗方法去享受下人生。 冇錯啦，而家即係盡量咧就係愛惜自己多啲，令自己開心快樂之餘，有能力就帮到乜嘢就帮啦，冇乜所谓，为个社会，为朋友，咁都好啦。咁而家其实都系咁样落去咯。 多谢大姐兵帮咗我哋一把，系啊，好重要啊！你知冇加分好大件事噶，明姐， 我都好衰格啊，咁讲。 喂，大姐兵嘅嗰种率直咧，冇转弯嗰啲位咧，其实好好。 咁又真系噶，即系你又唔系真系需要帮你，大家其实本来唔识噶嘛，但系咧阿欣欣一叫到你就嚟啦，咁就 系。其实明姐都系俾面欣欣啫，我以后会对你好啲噶啦。 唔系啊，明姐，我一讲佢已经话，哎呀，手下留情，我好中意听噶。啊，呢个都系事实。 多谢明姐， 多谢晒明姐， 多谢明姐。咁啊，希望你咧继续即系活出一个开心 法律嘅人生啦。 我會追隨住你個 Facebook， 睇下你會再 join 邊啲團去摘提子。 我哋可能突然間去摘提子見到你。 我哋應該一齊去，你帶埋你一家。 饅頭包嗰啲喎。 之後我哋兩個又跟埋明姐一齊去。 係喎係喎，可以 可以。咁話俾人知啊！係啊，我團爆曬啊！會 一日遊係好喎。咁我祝福你哋啊，身體健康嚇， 大家 愉快，真係身心健康。 好， 多謝曬，多謝 ，thank you， 拜 拜。 M 哥嘅心曲啊，好，再次多谢大姐明同埋陈欣欣。 欣欣应该听紧啊，佢埋怨我咧， 系啊，冇睇啊， 系啊，唔支持佢嘅七男啊， 生意好啊嘛，系啊，唉，明啦，唉，好啦，咁啊，我哋听完啊大姐明嘅访问咧，因为本来今个星期咧已经有一位新嘅嘉宾就等紧噶啦， 系 喺后备席嗰度坐紧， 系啦，由于啊呢个打风嘅关系啊，咁所以咧就搞到阿明姐咧要再留多一个礼拜，就嚟到今日咧就终于同大家讲拜拜， 系啦，咁我哋等一个礼拜留翻今日咪讲拜拜， 系啊系啊， 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 下个礼拜 唔系今日听日啊又有新嘅嘉宾啦， 系啊，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就唔估啦，因为都几人估嘅，但系咧。就一讲大家知道有啲咩 听，同 sports 都系有关系 咯。 我哋而家好 sports 啊，我哋而家谂紧世界杯。 我哋冇睇篮球啫， 系 睇篮球啊。 系啊，我哋仲谂紧世界杯搞乜咯？我哋搞咗篮球先。 好，各位听众，听日啊嘛，准备再下集啦。各位听众，一二三，一二三，各位听众，下集预告。 好啦，赛事嚟到尾声啦，究竟系痴汉队赢啊，定系翰林大学队赢咧？ 打完季前赛会唔会有季后赛啊？ 喂，你问我问边个啊？ 梗系问导演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袁剑伟， 手下留情。 好，听晚咧就会有啊季前赛嘅导演，有啊 Steve 袁建伟导演咧就解构成个季前赛啦。 冇错。 咁啊，即系当然一定会讲到大家好想听到嗰啲人物啦，即系姜涛啊、Eden 啊、啊阿 Ian 啊、Sammy 啊、肥仔啊呢啲一定会讲啦，讲成集添啊，就会讲成即系成个古仔嘅构思啦，即系当时拍摄嘅各样艰难啦，等等等等啊。 会将好多个真人放咗落去啊。 咁同埋咧要讲讲，其实咧袁建伟导演咧，其实佢唔系净系拍呢个季前赛嘅，呢个只不过系第一部电视剧嘅，佢之前仲拍咗好多大家会好熟悉嘅嘢嘅，包括咗《劲歌金曲》嗰啲 MV 啦，另外有好多经 诶，仲有 On Show 都有啊，可能季选都关 系啦，冇错啦。咁啊，另外有一大堆啊，当年啊，香港脍炙人口嘅 广告啦， 电信广告啊，即系阿 May 啊、Leon 嗰啲， 情意嗰啲啊嘛，系 冇错啦。咁有呢啲啦，咁另外又有一啲嘅电影咧，都系关阿 Steve 事嘅。咁所以咧，即系除咗讲季前赛之外咧，咁我哋就会捉阿 Steve 由细讲起啦，即系点样入 TVB 啊，劲歌金曲啊，各样就讲到今日嘅，密切留意啦。咁啊，听日咧就有啊袁建伟导演作为我哋手下留情嘅嘉宾啦。好，咁啊，头先咧就讲开呢个运动啦，我哋上礼拜咧亦都咧就系讲到关于牛仔裤嘅嘢啦。咁啊，少不免咧，即系因为我哋 都系一啲 fashion 行到好前嘅。 陈欣欣 fashion 啫， 喂，讲到嗰啲 sporty 嘅衫啊，欣欣咧好多好鬼靓噶。 我真系要戴头盔， 仲要贵添啊！ 小弟咧已经咧即系。离开咗成个 fashion 界噶啦，即系虽然我不嬲都系识条铁嘅啫，咁但系咧我而家更加离开咗成个，即系你睇我呢啲衫。 唔系，其实我又觉得咁样唔好妄自菲薄，只要你有着衫嘅，你都系 fashion 嘅其中一份子嚟嘅。 你睇梁 丽 勤今日成个芒果咁样。 唔系，个原因系因为出面落雨啊嘛，我就唔想戴遮，所以就着一件衫咧，可以咧有埋顶帽，万一落雨嘅时候就笠住自己。 你讲起帽，咁辉哥系领导咗一个潮流。 边个辉哥？ 何辉系。啊、就是穿波衫戴 cap 帽咯， 穿波衫戴， 即系嗰种长袖波衫戴 cap 帽， 会唔会系 Peter 开始已经有嘅？可能 Peter 已经开始系咁噶， 定系侧田开始啊？我都系问下啫。 Peter 其实系好早之前已经系咁样，即系讲紧系黄兴贵先生啊。 系，我哋冇深究，你冇深究。 喂，分分钟辉哥系抄啊 Peter。 而边头可能系抄侧田， 系 我唔知啦， 可能抄林元三，唔知，系好啦，唔好讲呢啲。 咦，系林元三， 好， 继续。 好啦，我哋嗱，因为上个星期我哋讲牛仔裤，咁我哋因为老何咧，上个星期三本来即系兴致勃勃准备换 嘢，我有啲牛仔裤， 我哋四个咧最 fashion 嗰个其实 佢即刻攞晒啲牛仔裤，同一时间着晒上身。 咁所以 话好多嘢， 我哋一定要延续呢个题目，即系延续呢个关于衣着嘅题目，去到星期三。先至可以俾阿老可接棚嘅。好啦，咁啊，头先梁丽勤就话咧，不如讲下我哋，首先我哋今日大家着一对咩鞋，同埋个来历先啦，系嘛？ 系啦，咪先， 我而家影张相俾大家睇，系。 哦，诶，我哋阵间要伸只脚出嚟，系啦，我着咗波鞋， 一哥嗰啲叫咩啊？ 行山凉鞋啊， 系。 喂，但其实我唔系好明行山凉鞋， 点解会着凉鞋？ 嗱，系啦，冇错啦。呢個係咪真係叫行山涼鞋？因為咧， 點解會著涼鞋？ 我由細到大咧，啲人都會講就係咧，如果你行山咧，或者去啲崎嶇嘅地方咧，你嘅腳嘅保護係相當重要嘅。 冇錯啦，入沙 嘅 喎，你對鞋會。 係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樹行過刮親啊，咁嗰啲，咁你只腳萬一傷咗，你點繼續行落去咧？ 哦，因為有啲咧，其實你行間啊，即係可能你會經過水咧，咁如果你著鞋或者著襪，咁咪好快會濕咗，咪會噏住咯。咁所以著涼鞋就可以提供一個、可能你有少少落水嘅部分就便利性喺入边， 有呢个理论 系啦，同埋佢个轻身啲啊。始终如果你行山鞋咧，即系 咁又真系重 嘅，佢一定系高筒然后重身嘅，即系就算 有啲鞋头仲有嚿铁 系啦，即系而家可能会做得再轻身啲，但系点都系媲美唔到凉鞋嘅。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哦，我去阿尔卑斯山啊、富士山，咁当然不能着呢啲啦。但系如果可能你普通香港嘉乐径啊，或者可能系港岛径嘅话咧，凉鞋我觉得都还好嘅。 但系我哋想你呢个广播道咁啊，因咩事要着行山凉鞋咧？一个 我因为广播道都系个山嚟噶嘛， 我又唔系好见你行上嚟。 都系斜上噶嘛， 纯粹系因为唔使着物太方便啫。 哦，都系 fashion 嘅嘢啦。 系咁啊，刘伟恒你着咩？ 我着紧一对咧。就係、是、啊，即係三間嗰個 Adidas 啦嚇，咁咧呢個鞋咧就係價值不菲，可以話係，就係、是、啊幾年前啊 喺呢个日本嘅欧力嗰埋价值千九 yen 嘅啫，着咗两 九 yen 即系， 即系二千 yen 二一嚿水到啦， 一百几啊，唔系一百一百蚊， 唔系一蚊。今日我头先睇过五三，系啊， 即系一嚿水， 一嚿水松啲啦。 当时对七五嘅， 系 都系百五蚊， 系 飞身埋。我个心态就系咁啊，即系头先我讲话，我已经 其实系噶。 你睇下我个底咧，已经磨到穿咗啦，我都唔抌啊。咁个原因咧，第一样嘢就系 再底啲啊嘛，越着多一日就越底。 第一咧就系因为已经着到惯咗，同埋可以即系嗰啲一穿落去就行得嗰只啦。 脚型啱啱好， 冇错啦。 系啦。 咁第二咧就系有少少咧， 有记忆啊着。 我而家有一铺，即系年纪大咧，第一就系我用翻开始接近翻我爸嗰啲心态。对鞋未烂，你咪着咯。 系 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咧有阵时候你要鼓起勇气去着一对新鞋咧，即系你嗰啲时间适应啊。咁譬如你又要搞嗰啲鞋带啊，嗰对鞋咧你又要由紧着到松啊，跟住咧你又要适应佢嗰啲即系啲唔同嘅位置，尤其是咧我哋譬如行咧，你始终只脚都系唔平衡噶嘛，你可能磨蚀咗其中一边，咁咧你突然之间着翻一对新嘅鞋咧，其实咧你一开始行嗰阵咧个步姿咧 系 有少少唔适应嘅， 系 咁我冇咗呢啲勇气。 同埋咧，我哋个脚咧咪有一个嗰啲叫咩位啊？唔系叫虎口，即系呢个系叫咩位？ 唔知凹咗落去嗰度啦， 凹咗系啦，凹咗落去嗰个位咧，其实咧啲鞋。鞋嘅設計咧，有陣時可能佢嗰嚿嘢塞住你嗰個位嘅嗰嚿嘢係高啲嘅時候咧，你著落去就有啲硬係行嘅時候就唔係好自在嘅。如果新鞋，你真係要著咗一段時間適應咗之後咧，你先至會覺得嗰對鞋係 fit 你只腳咯。 係，冇錯啦。好啦，咁第二個問題，梁麗勤想問嘅就係家中我哋大家 唔係而家你哋你話千九 yen 嘛？係，阿一哥你對鞋幾多錢？ 好似六嚿幾水啊！ 你買鞋嘅時候，你會唔會將佢 我仲記得，我仲記得 ，sorry， 隔到最平咧。 喂，係啊，冇錯，係年卅晚經過屋企樓下商場做緊大特價，所以農曆年前就買一對涼鞋著啦，因為原價係好似九百幾蚊嘅， 咁就嗰啲檔次都唔同嘅， 特價六百幾蚊， 都買到我四對啊， 著咗兩三，著咗兩三年 啦。我覺得咧，我哋其實咧，雖然我哋買鞋嘅地方同埋嗰個叫做揀嘅鞋款唔一樣，但係動機係絕對一樣嘅，係咩咧？嗱，我呢對鞋。喺边度买嘅咧？我呢对鞋咧，其实就喺香港买，即系系一对好普通嘅波鞋。咁喺香港嗰啲连锁嘅卖 sports 嗰啲用品嘅地方， 马拉啊， 唔知马拉定系运动嗰啲 whatever， 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咁但系个重点系咩咧？就系好想平，咁点咧？佢買三個 item 就可以唔知打幾多折，咁、所以咧係啦，去到嗰啲位咧就 永遠唔可以攬對襪噶嘛， 唔係好似可以攬對襪啊上次 咁好啊， 但係 anyway， 因為上次 唔可以攬襪 啊，因為襪平啊嘛， 唔係上次咧 買個護腕嗰啲咧， 我咧就係同阿葉允兒一齊去買嘅，咁跟住咧咦平，唔知買兩對就唔知幾多折，三對又七折定六折唔記得咗啦。咁跟住，哎呀，我买极我都系拣到两对鞋啫，咁点算咧？跟住咧，阿允儿咧就拣多件外套，咁咧，所以成件事咧就平咗。其实大家目的都系一样，我哋咧就唔系去追嗰啲最新款啊，第一时间订出嚟就俾人抢啊，又或者系啲 collector item 嘅。 一哥有冇经历过呢个年代？即系譬如举个例，突然之间阿赖 care 话出一对唔知绝版 Jordan 咩 Air Force 九廿几代，就去波维街抢嗰啲咧。 我身边有人系会嘅，即系佢哋系会，例如朝头早九点起身就要。要揿嗰对 波鞋，系啦， 跟住例如你会唔会抽得中啊？个 SMS 啊，抽中咗之后就抌上网去卖啊，真系赚， 有啲人 赚到嘅，系啊。咁但系我就冇嘅，我绝大部分都系以功能性为主去出发去买鞋咯。只不过实在太多功能要买啦。 系啊，你袋都系啊。 好简，咁呢个 好多你个袋 今日嘅讨论范围。 啊，你嗰啲袋好多功能，我都唔知嚟装乜。 波布平底。平底一对，草地一对，地毡一对，再加埋 Kitty Quala， 跟住买 咩叫 Kitty Quala？ 我唔知道，即系个款靓啲咁样。 可能去到最尾就仲有另外一种地系可以着到嘅。 咁啊，已经要四对踢波嘅鞋噶咯。 马咩？又话跑安妥胶，又沙地，又泥地，又草地。 但系其实都系嗰个马，嗰、那个马。 唔系咁，佢啲蹄铁好似有啲唔同嘅。 系咩、 所以其实系要嘅，所以我至少踢波已经有四对鞋。 但你以前阿刘伟恒，你细个踢波有几多对啊？ 哦、我竟然冇出现过波鞋， 就咁求其笠一对落去就踢㗎啦嘛， 啊、 就落场睇啊。 唔係，首先因為我唔係嗰啲波牛啦，咁我係打籃球嘅，咁籃球我就得一隊，長期得一隊嘅啫。 聽唔聽到啊？ 喂，籃球又唔同，籃球唔有草地啊嘛。 咁籃球都有室內同埋室外 㗎 嘛，仲會落雨㗎喎。 有高筒、中筒，係咪先？ 保護力都唔一樣。 有草嘅。 落雨打咁點算啊？你話 著唔到白飯魚去跑馬地嗰度踢啊嘛？ 係嗱，今日咧我哋即係今日好彩唔係星期三啫，我哋主要咧就係講鞋嘅嘢嘅。咁大家一陣間咧可以即係自己點算一下，究竟你家中啊有幾多對鞋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的，趁住未到新年啊，新年不可以鞋鞋声，我 們 而家讲咗先。平过一个个队， 好黑人嘅跳舞波鞋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在平衡疫情风险和经济发展需要之下，今个月将会容许由持牌旅行代理商接待的入境团旅客，在预先登记行程之下，让持皇马旅客进出主题公园、博物馆、寺庙等指定旅游景点和指定餐饮处所分隔区用膳。旅客区，旅客是要团进团出，旅行社要先向旅游业议会登记行程，承诺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包括使用安心出行，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必须全程戴口罩等。当局会同旅议会商讨细节，包括指定旅游景点，亦都会探讨能唔能够容许只系喺香港短暂逗留的旅客抵港之后接受较少核酸检测，行程期间要每日快测。旅议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实施零加零入境检疫安排之前的中途站。餐饮业界预料未必有助带动中小型食肆生意。本港新增5198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4634宗，输入个案564宗。新增7间安老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个案，合共12名院友和2名员工确诊，38名院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截至今日中午，627间学校呈报1147名学生和37名教职员感染，有2班需要停课7日。医院管理局呈报多5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262名患者离世。新呈报死亡个案分别是2男3女，年龄80至83岁，1人来自院舍，1人没有新冠疫苗接种记录。 香港法律周开幕，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基本法确保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司法独立以及各种权利和自由。他又说，举办法律周以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象征香港重回世界舞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源说，香港实现由乱到治，证明法治是香港最可靠的管治方式，并且强化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3-24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全新环节高高世界杯，为大家找来不同嘉宾畅谈嚟紧嘅世界杯，佢哋睇好边队，睇下当中有冇你嘅心水。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冇错，世界杯啊晒埋身啦吓，系啊，咁你哋都应该密锣紧鼓搞好多世界杯嘅嘢啦。 有啲啦，有啲啦， 系 啊， 我哋都热紧身啦， 系热紧身啦， 准备落场啦， 系谂紧点搞。 系冇错，好啦，咁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啊，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啊。就必先利其器，而屎波就会价差多， 冇错啦， 系啦，咁所以一哥就特别多鞋啊。 但系咁讲到话，价差多咧，即系一哥就最多啦。但系讲到全场最贵嘅咧，原来系飞哥。 飞哥就几多钱啊？ 1290。 哇！ 头先佢唔知道我问佢为乜嘅，梗傻仔嚟嘅，问你梗系爆你啦！ 千几蚊对鞋，咩几多年未 买过？唔系啊，佢有讲过嗰个牌子名唔讲啦，咁佢话咧对面街有好多同事都着噶。 嗱，冇错啦。 同埋咧系 入朋党嘅影响好紧要嘅。 系啦，嗱，佢话远啊，我问佢点远啊，跟住咧就话唔知阿边个同埋阿边个又着咁样啦。 系啦， 咁同埋佢话系日本嘅。 哦，系 Made in Japan， 系咪 Made in Japan 噶？阿飞哥，系啊， 睇清楚。 会唔会 可能系应对啲事啊？ 系啊， 或者 Vietnam， 或者 Bangladesh 嗰啲喎，系咯。 好啦，咁啊，一哥。听今日买鞋嘅故事，你都好多 个。因为小弟咧，即系我哋听呢个题目，其实话你人生买过最贵嘅一对鞋系边对啦？其实小弟买过最贵嗰对鞋咧，就1400几蚊嘅。 哎呀， 咁啊，嗰对鞋咧， 咩年代先？ 2009年， 系 我好记得2009年 东亚运动会， 唔系，喺运动会啊，运动会啦， 系 学界运动会， 系 因为咧小弟嗰间妇女会嘅母校咧就咁多年嚟咧都冇，即喺我讀書差唔多30几40年嚟咧都冇一隊足球隊嘅，係咁啱我個屆咧可以成功爭取啊，有一次嘅足球隊咁啊去參加學界比賽啦，咁所以咧嗰次咧係 有我諗係見樹㗎， 係啦，即 即係撇除即係叫做參加比賽嘅嘢之外咧，就係背後去參與個活動嘅組織咧，其實學咗好多嘢嘅。 嗯， 即係例如你要去報名咁啊，老師要你填 form 啊、剩啊嗰啲嘢，咁你學識填表格啦。因為嗰時一個中四、中五嘅學生。第二咧就係自己成班 friend 咧就去出去咧就訂做波衫。 嗯， 即係唔似一啲可能傳統名校，因為佢已經有過往，哦，我揾開呢間去叫合作嘅，咁佢就繼續幫我訂啦。嗯，我哋真係要去女人街啊、灣仔玩具街啊、旺角啊，逐間逐間鋪頭試頭婆問，誒、哎、呢、這個款有冇啊？呢、這個款有冇訂？要幾多錢啊？然後要收集大家啲錢啊，然後學校又開支票俾我哋，因為學校會有 sponsor 俾，咁就所有嘢自己一腳踢啦。咁去到最尾咧，就係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係踢呢個石地足球場嘅，細個嘅時候喺呢個外碟聚灣、筲箕灣一帶，咁所以未踢過草場，跟住之後係、哦、我哋冇草地嘅波撥、哦，咁於是咧我哋就膽粗粗咧行去咧，而家嗰間鋪頭執咗噶啦，喺柴灣嘅一個商場入邊咧，就行入去問老闆，啊老闆咧，我想問你哋會唔會 sponsor 我哋足球啊？ 咁都得嘅原來， 因為咧，因為我哋其實係見到咧，佢出面咧係有黐咗某幾間學校嘅logo 喺嗰度嘅，咁就如果咧嗰幾間學校嚟買波撥咧，就會有平咁樣，即係所謂嘅 sponsor 其實 係 拗個折頭， 唔 係拗個折頭啫。咁我哋就話我哋第一年成立，咁我哋會一齊喺你呢度買㗎。 但 係 點知就玩咗一屆， 冇講啲咩嘢。咁你話我哋 啊騙徒嘅手法， 我都唔想嘅。我哋差唔多咧廿幾人嘅，咁可唔可以計平啲啊？佢話：唉，好啦，一人計你八折一對嘅。 哇，咁好啊！ 都我哋多㗎、啊，因為我哋其實第一次買呢個嘅人造草或者草地波撥啦。咁我哋細個嘅時候買嗰啲石地，可能有啲同學仔踢白飯魚啊，或者有個叫金錢牌嘅網球鞋嗰啲咧，其實三四十蚊一對啫嘛。如果你買三間啊關刀嗰啲石地鞋咧，都係二三百蚊一對。去到草地，我哋嗰年代係要千幾蚊一對嘅，尤其是嗰個年代冇咁多咩歐力啊、大促銷啊，就而家可以執到幾嚿水一對，但以前草地 boot 咧係好貴嘅。咁、我仲記得咧嗰陣時咧係買嘅時候咧，個老闆咧就問我哋：你環唔環保啊？ 個 咩環唔環保啊？咁我哋打咗個突啦。嗱，環保嘅話咧就買呢個膠嘅。 哦， 唔環保咧買袋鼠皮。 咩叫袋鼠皮啊？ 袋鼠皮嚟做 嘅波撥啊！因為咧，佢話嗰個年代開始咧，提倡一啲叫做環保，就唔用動物嘅皮革，係啦。咁由碧咸開始，佢嗰個系列，即係三間同佢合作嘅嗰系列咧，就全部用膠，唔會用動物嘅皮嘅。咁所以阿老闆話：如果你唔環保嘅話咧，又覺得好著啲咧，袋鼠皮就軟熟啲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咧就唔環保嘅，我就買咗袋鼠皮嘅藍色波撥，咁三間牌Predator 嗰系列，咁我折埋之後就差唔多千四蚊噶啦，已經。咁我 仲記。咁如果未折，即係幾多錢啊？ 千六千七左右。 係。 哇！咁佢真係算平得多。 算平得多，一對平二三百蚊。 係啊。 同埋咧，其實我有啲懷念嗰個年代嘅波鞋嘅。係。因為以前嗰個年代嘅波鞋咧，每一個，因為如果大家踢波，聽眾踢波，你會知道，例如可能佢關到嗰三個系列咧。T90 啊 ，Mercurio 啊，佢真係三個完全唔同款嘅，即係你睇落好明顯係完全三個嘅 cutting 啊成，但係去到而家咧，其實佢幾個你問我咧，我又唔係好分到分別，全部都係一塊膠過咁樣咯，即係佢嗰個 其實嗰個工學啊 設計有少少，同埋咧以前啲波撥咧有條脷反落嚟，同埋條橡筋勾住， 整住佢噶嘛，係 啦，有條橡筋，而家嗰啲波撥全部已經冇咗嗰條反落嚟嗰條脷㗎啦。 但係嗰條脷我嚟做咩？ 嗰條脷咧嗱，嗰個就勁啦！我哋踢波嘅時候咧，啲同學仔 伸出嚟舐你， 原來伸只腳出嚟撩人。 我聽翻嚟啊，有啲同學仔佢小學嘅時候已經踢學界嘅時候，佢話俾我知嘅，點解零零舍舍？草地波撥咧，條脷會再長啲咧。個原因係咩咧？即係啲人咧會揾個鞋底嗰啲釘啊， 踩你個腳面， 踩你腳面之外咧，會勾你啲鞋帶刮斷佢嘅。咁所以有條脷去保護嗰啲鞋帶，如果咪就會好易斷。但我同學仔同我講嘅，咁所以點解嗰個年代嗰啲波撥咧，全部會有條脷包住我哋绑鞋带嗰个位，咁就等佢冇咁容易甩或者冇咁容易断咯。 咁但系你哋个鞋底 系钉嚟嘅， 我系钉嚟嘅， 钉嚟嘅，系钉 boot 咁样咯，系啊，系啦。咁当然你话系咪钉到会吉亲有味道嘅？但佢话有呢啲 平底嘅钉 嚟嘅，系啦。咁但系都有呢啲传说，就系话我就系 而嗰條脷就係保護啲鞋帶咁樣，咁、我諗呢對應該係我買過最貴嘅鞋，我到而家都 可唔可以講講你後來出咗呢對鞋之後，你嘅戰績係點樣樣？ 覺得自己識飛啦， 踢咗三次就冇再踢咯，因為初賽就輸咗咯。 咁但係嗰對波布咧， 唔係著咗三次踢咗兩次咯，係啊，嗰對波布我到而家都唔捨得抌噶。 哦， 我應該仲擺咗喺屋企， 著唔著到咧？ 穿唔到， 点解啊？ 氧化晒噶，唔系，可能袋鼠皮唔会氧化喎。 但系个底咧， 个底甩咗噶啦，应该系啦。但个皮可能冇氧化咁样，因为嗰年代就系开始分，开始慢慢佢就会变晒啲胶嘅皮，即系人造皮啦，或者叫胶嘅质地，就唔再用袋鼠皮咯。咁啊，最后嗰一两年仲出袋鼠皮嘅波布嚟。 700蚊啊，着一次。 借咗三次咯， 哦，三次五嚿上一次， 五嚿上 前一場波，哇，碧咸嘅身價我以為 係喎，身價 係喂，咁但係點解你之後唔繼續踢咧？ 因為輸咗嘛。 唔係，咁你自己都會踢衛生波噶嘛？ 佢唔會踢草場嘅，草場 係 啊，草場 boot 嚟嘅，草場 boot 嚟。 咁點解你唔會踢草場咧？ 要 book 場啊嘛， 好貴 嘅 book 場，因為我成日見到阿蛋哥咧，佢咪有隊唔知咩踢咗幾廿年嘅球隊， 佢哋 佢個禮拜喺。跑馬地嗰度踢 大人， 大人 同細路哥唔同嘅， 係中學嘛。 係中學嗰陣時都冇踢草場啦，但係而家就個情況調翻轉咯。因為而家咧就足球波鞋啦，即係我自己普遍睇翻嚟咧，就平底反而仲難買過釘 boot。 點解咧？ 因為而家大家都踢草地唔踢石地㗎啦，已經。因為個即係幾嚿水踢兩個鐘，大家係覺得負擔得起嘅事嚟㗎。咁、以前嗰年代唔會㗎嘛。 再加多少少，就算而家炒場啦，啲人都負擔得起，因為有好多人踢波嗰啲咧，可能係劉偉恆啊，呢啲年紀。 冇咁講， 就算唔係呢啲 呢只， 係啊，就算唔係呢啲年紀咧，例如可能我呢啲可能十零歲， 又或者廿幾，冇錯啦。 你踢石地好易整親，又好容易學壞，你正正經經跟人去草地踢，所以全部都係買釘 boot 賣釘 boot 㗎啦，好少賣石地 boot 噶啦， 炒場貴啊，好多 好多噶， 但係都照踢到喎。 所以嗰對釘 boot 我諗我真係著過三四次就擺咗屋企冇著。 即係小弟咧就即係從來都冇喺呢個足球界嗰個發展啊。咁、我記得咧，我唯一我諗我人生可能踢過兩三場草地嘅啫，其中一場就同埋對面街嗰啲唔知咩 旺角場， 唔知旺角定係九龍仔九龍仔踢過嗰啲啦，類似啦嚇九龍仔嗰啲唔知咩嘢競技大賽咁樣樣啦。咁我啲波 boot 都係借翻嚟嘅啫。好啦，我想問。一个嗱，我哋平时啊着对波鞋或者以前着白饭鱼去踢波啦，好啦，着波 boot 踢啊，同埋着嗰啲普通嘅、有什么不同咧？ 嗱、如果着最普通，即系可能僆仔翻学嗰啲白色运动鞋咧，其实你踢落去好明显有啲波你系握唔中嘅。即係你斬波啊、射波啊，有啲位你噏唔中粒波嘅，冇咁容易食中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白飯魚咧，因為佢比較貼腳，我有啲同學仔咧以前窮嘅時候咧就好中意著白飯魚嘅，就係個原因佢平之外咧就係佢好貼腳啦。你扭波會扭得再得心應手啲嘅，咁但係咧相對地個保護性就真係冇咁好啦，因為佢始終薄底， 有啲同學一踢就穿㗎。 哦，係啊，佢哋可能踢兩三場就換一對，兩三場就換一對㗎啦。咁所以就後屘就大家就買咗波 boot 就買石地波 boot 就會可能半年一年就換一對咁樣咯。係啊，就成日踢就好容易會。都消耗得快。 因為我哋以前成日有一個觀念就係覺得咧，著咗波 boot 好似咧揞落去嗰個波係硬啲啊，即係行啲射爆個波咁樣噶嘛。其實有冇呢、這個？ 有，因為佢如果以前再明顯啲就係每一款嘅，即係啱啱提過關刀或者三間佢個系列咧，佢每一個系列，例如可能佢有出個 Predator 啊、Pure 咁，佢就係每貨即係有啲係俾射手嘅，有啲係俾龍門嘅，有啲俾防守，有啲保護性高啲，有啲係俾你扭波，有啲俾你射波大力啲。佢每一個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就。再分別再大啲咯，系啊。 喂，一哥啊，咁你買咗嗰對波 boot， 你當時踢嘅嗰個位置係 守門員， 都係守籠， 都要踢。 我明， 同埋都要開山球，開山球嘅。 我明，唔係啊，即係我想講嘅係咩咧？由於你係仍然繼續係守籠嘅關係咧，你個損耗真係好少嘅啫。系咪先？嗱，即系如果你系出嚟冲锋陷阵嗰啲咁，个相对地个感觉都仲系会好似好似抵啲。 你攞住个三波，通常可以踢到几远噶？ 而家可以过半场，以前过唔到半场。 但系踢着住嗰对鞋， 系咪大力啲咧？ 系咪得？诶，真系好啲噶。 對於我嚟講係唔得嘅，因為我哋真係踢慣石地足球嗰啲人咧，我哋踩落去個草地嘅感覺係覺得好唔 係唔一樣， 好唔自在嘅，好唔實在嘅感覺。 因為個波同埋佢唔係用一個 碌平地嘅方式去碌 啊， 系啦，即系最简单，例如你如果喺草地，你传一下直线波，你理论上系要大力过喺石地嘅，系啦，因为嗰啲草会 阻力， 系啦，所以我啲同学仔去外国读书翻嚟咧。佢翻到嚟踢石地咧，因為外國可能都係踢草地多啦。 哦，佢好大力啊！ 係啦，佢就變到好大力啦，因為踢唔慣啦，就變咗。咁所以呢個我哋係因為我哋始終可能爭取咗五年先至有機會踢嗰三場比賽，所以我哋就輸咗啦。好似有一場贏嘅，因為對手 同埋你之前你又冇得去個草地嗰度練習㗎嘛？係 啦，好似練咗一兩次啊，都係係啦。咁所以就真係落敗而回咁樣咯。 哦，有冇覺得好唔開心啊？ 記憶嚟嘅，係回憶嚟嘅。 你覺得冇困咗個老闆嘅感覺？ 我梗係冇啦，之後就去幫襯嘅我哋。 其實個老闆覺得你困咗佢。 幾多號鞋啊哥？ 四廿三。 我即係算大嘅咯喎， 而家四廿四添啦。 哇！ 可能肥咗。 沒有愛情。没有你什么，没有你 ID 号码，没有爱人，没爱上怎么？但你爱穿家大码，与你太欢喜，话太多。 听过啊，龚石良嘅你着几号鞋啊？ 系，好啦，我着几号鞋呢？我记得我以前系介乎35至到36之间嘅。 所以咧有啲鞋款咧35就啱啱好，有啲咧就35会夹脚，好辛苦嘅，即系拣鞋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我觉得。好啦，咁至于啊，对我嚟讲，我先解答咗啊啊，头先阿一哥嗰对系最贵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但系咧，我买嘅最贵嘅一对鞋咧，由于系工作嘅关系咧，所以系属于高踭鞋 嘅， 梗系冇啦，你又想啦，系高踭鞋嚟嘅，系要2000多元嘅。 哇！ 但系咧，我想讲点解会买咧？一嚟系因为有牌子嘅鞋咧，其实又真系好着啲嘅，呢个系事实嚟嘅。而嗰对鞋本身佢未减嘅时候，佢系我系两折，系咪两折定三折买？佢未减嘅时候，系啊，咁你话系咪应该买先？系咪？好啦，咁但系我讲嘅古仔咧， 近排啲楼咧都系嘅， 跌咗千几万咧，而家都开始去到 劈价， 八百九百万都应该好值得买。 而家系咪心喐喐咧？ 系时候有啲人托下市，接下火拍我做请你 啊，冇错。 但系我讲嘅嗰对鞋咧，就同呢对冇关嘅。咁嗰对鞋系几时嘅咧？应该系中二嘅时候嘅， 即唔系嗰对2000多嚟 嘅，唔系嘅，唔系嘅，系啦，中二嗰对翻学鞋。咁咧，话说咧，我即系我都唔系嗰啲 fashion 人嚟噶嘛，咁所以由细到大，譬如买鞋应该要即系读书嘅时候吓，买鞋应该要买啲咩鞋咧？咁我永远都系拖住阿妈拖住你落街，咁然之后阿妈喂买呢对，咁然之后着呢对。 因为国货公司买噶嘛，啲翻学鞋。 唔系，其实冇 concept， 其实真系从来冇概念。我哋呢围村妹咧，即系咩都唔识。咁去到你升上中学嘅时候咧，哇！个世界大咗，原来呢个地球上咧 有牌子嗰啲鞋， 唔系唔止啊，系咧原来咧啲女孩子拣鞋咧要有啲 lady 啊，即系要衬翻你出到嚟唔好娘啊，就算系翻学咧都应该有 style 啊咁样嘅。咁咧，我以前细个着嗰啲咧就叫做 B 女鞋，我妈成日都咁讲嘅。开头我唔知系咩。 扣扳个嗰啲， 一嚟有个扣扳啦，二嚟就系个头鞋头系圆咕碌嘅， 前面有少少几个窿嘅， 系啦，即系扁嘅个鞋头系扁嘅。咁咧，我由细到大都系着呢啲鞋，咁直至到 Form One 都系着呢啲鞋。但系 Form One 着呢啲鞋嘅时候咧，就俾我身边嘅同学仔笑我啦。 哎呀， 因为咧佢哋着嘅鞋咧就系真系 lady 啲嘅，尖少少个头，又未至于系完全尖头啦。咁但係以前我哋細個嗰個年代咧，男仔都係噶嘛，都係興尖頭鞋，就會覺得哇有型咁樣嘅。咁學校嘅規矩咧，校規亦都係有講到明咧，就係唔可以著尖頭鞋，特別係男仔咁樣啦。咁好啦，咁我 form one 嘅時候，我著嗰對咧仍然係繼續圓咕碌嗰啲 B 女鞋，就俾人笑啦。跟住咁啊，對鞋會爛嘅喎。咁對鞋爛咗之後，梗係要買啦。咁但係都仍然係阿媽同我一齊去買。咁我就學人揀鞋啦，咁阿媽又係滴咗我去嗰，即係總會有一個 corner 就係全部都係嗰堆鞋嘅，只不過係有窿喺上面，定係冇窿，又或者有幾個 窿 嘅啫。 花定咩？ 係啦，冇錯啦， 深深 冇錯啦，係啦，係呢啲嘅啫。咁跟住咧，我就死都唔揀嗰啲。咁我就話我唔中意嗰啲唔靚。咁然之後咧，我就話要個頭要尖嘅，但阿媽就唔肯買，佢就話老豆一定會鬧嘅，因為我老豆好嚴㗎，即係佢哋會覺得翻學就係翻學咁樣啦。咁然之後咧，經我同我阿媽之間嘅磋商，但係互相交咗幾版之後咧，就買咗一對並唔係 B 女鞋，但係又唔係好尖嘅頭嘅一對，我會覺得OK 啦，都 lady 感覺啦，就咁插只腳落去嘅。咁然之後翻到屋企。就要俾老豆檢視嘅，即係嗰個年代仲仍然係咁樣綁住，跟住咧一打開個鞋盒啦，跟住老豆一見到啦，大發雷霆， 哎呀， 轟轟聲，跟住即刻逼咗我，即係你知我住圍村啊嘛，咁我要去邊度買鞋？圍村冇鞋買，就要特登搭車落荃灣買嘅嘛，跟住老豆即刻立咗個鞋盒，立埋對鞋，掹住我，你同我一齊落翻去嗰間鞋鋪嗰度睇，咁樣， 係。 咁然之后就捉住我落咗去啦，咁跟住咧佢就讲边对，即系因为个橱窗 睇唔出系陈大咁样。 因为以前嗱，而家嗰啲鞋铺咧，佢哋嗰啲橱窗suppose 冇橱窗噶嘛，即系你啲鞋咪一成对咁样放咗一个窝咁样噶嘛，咁然之后咧喺上面攞嚟咁样睇。但系以前我哋细个啲鞋铺唔系噶嘛，系一个玻璃柜即系烫嘅玻璃门噶嘛，你知唔知我讲咩？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系啊。 嗰种鞋铺啊，一有冇见过？ 好旧式噶啦， 好旧式嘅。 然后咧，嗰个老板咧，譬如你问佢几多号鞋咧，佢就要爬上个角仔嗰度。 度， 系啦， 就掉落嚟嘅，即系攞行梯爬上去嘅。 你幻想下，譬如幅墙啦，而家就系啲鞋咁样晾咗喺度啦。但系咧，以前 嚟噶嘛， 其实咧就系一个玻璃柜。 哦，即系咁样系嘛？ 后边咧就有 系啦， 系 啦， 有咁后边就有啲有装管咁样 嘅。你就笃啦，譬如你因为好多鞋喺度，咁死啦，咁点笃？可能笃你唔知道，第二个人睇佢唔知道你笃边对噶嘛，你就会有个 number 噏嘅。 哦。 50397嗰队啊，咁样噶嘛？ 佢系攞嗰啲咧字嘅，佢攞嗰啲诶嗰啲叫唔系 marker 印 chop 嗰啲印啊，即系咧佢啲503嗰队，佢 印 住， 印落去嗰块牌嗰度咁样，嗰张纸上面。 嗰啲叫咩啊？嗰啲叫抌印，我以前话印嗰啲 印台， 类似嗰啲啦， 系啦，好似自己签名个印仔咁样。 系啦， 咁然之后哦，要50397嗰队，咁所以咧佢所有鞋都 set 晒出嚟噶嘛。咁有啲可能比较上特别啲咧，就会00细一个架咁样，然之后冻咗对鞋喺度。 冇错。 跟住咧落翻去嗰间鞋铺，我好惊。跟住老豆就指住个橱窗，佢又唔系好望得好清楚啦。讲边对咁样，我死都唔讲。我话诶冇咗啊，咁样。 即系你嘅意思系啱款嗰对冇，你声称冇咗。 但其实我觉得好奇怪，佢问呢个问题系问得相当奇怪。嗰对鞋都喺你手落，咁点解你仲要再喺个橱窗度望多一次咧？唔知点解。总之佢就火遮眼，好嬲啦。咁跟住讲边对？咁啊，其实对鞋系喺我眼前，咁然之后冇咗啦，咁样。咁然后咧就要喺翻同一间鞋铺，因为要同人哋去 bargain 啦，就话呢对鞋唔要啦。翻学系唔应该着呢啲鞋嘅咁样，其实对鞋真系好普通噶咋，我都唔知点解过唔到佢。咁然后咧，佢就要喺当中要拣翻一对系啱嘅， 系。 咁但系我又打死咧，唔知点解有一个反抗的心咧，就系、是、我打死我都唔着嗰啲 B 女鞋噶啦。咁然之后咧，千拣万拣咧，就拣咗一对咧，其实我系好唔中意嘅，但系就。只是純粹是不是那一隻鞋，即是不是一個、一朵花定是一個心那些，或者幾多個窿窿那些，是一對貌似波鞋這樣的黑鞋，即是它那對鞋的設計是只是一對波鞋來的、 哦、 但它就好像是皮定人造皮，我不知道啦、 啊、 即總之是像皮鞋這樣，整對黑色的。 有比著的學校 俾嘅，俾嘅，咁但我是很不情願咯。 咁你翻學會俾人笑呢？著那對 翻到去嘅，因为嗰对其实偏 sporty 嘅感觉重啲啦，就唔系 lady 嘅感觉啦。咁跟住翻到去嘅时候，咁我啲同学仔就话：吓，你买鞋买呢对啊？咁样，即系都有少少说话听嘅。咁所以咧，你会将自己嘅自信咧，简直系被老豆嘅一个讲偏对系摧毁咗咯。 哎呀， 系啊，好唔开心嘅，其实系好唔开心。所以呢对鞋反而个印象好深刻，我到而家都仲仍然记得对鞋个款系点样， 系 同埋摆出嚟 set 出嚟 display 嘅时候系点，我到而家都仲好有印象。 哎呀，好惨啊！ 系啊，好惨啊！ 简直系童年阴影啊！ 童年阴影啊！所以我好怕买鞋，我细个好怕买鞋，即系只要系。同翻學有關嘅鞋咧，其實如果你要我買咧，我都覺得好，係啊， 即 係 香港啲學校啦，有啲係要黑鞋，有啲係要啡鞋 ， 有啲唔俾驚皮鞋。即系啊，我哋学唔俾惊皮噶， 唔俾漆皮嘅。我 惊皮话你飞仔嘛，唔知点解啦吓。有啲话唔俾冇鞋带， 系 好多嘢噶。呢啲我哋即系成套戏啊。 系啊， 听日再讲啦。 好唔开心啊，真系，拜拜。